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36集，世界交流大会。吃过午饭，睡上片刻，冬至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索性跑上楼去找龙参。办公室还是没人，也不知道对方是出门了，还是接连开了一天的会还没开完。他也不敢跑去会议室找人，就灰溜溜回天台去修炼了。早上4:30起床，洗漱之后5:00上天台学习，龙参8:00去上班，冬至吃完饭在天台溜达1小时，顺便练习吐纳功夫，然后继续修炼不天罡，直到中午吃饭。午饭后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之后就一直修炼到下午5:00，回到宿舍稍作休息，准备睡觉。这就是龙参为冬至制定的修炼计划。对已经习惯了灯红酒绿的都市人来说，这套计划无疑十分难熬，更何况不天罡的步法非常复杂，能够记住已经不容易，想要记住之后再配合剑法熟练地用出来更难。最痛苦的是，要是这样高强度的训练之后能吃点大鱼大肉，那起码还能疗慰心灵，结果连肉都不让吃，每天都要白粥配枸杞，简直让人生无可恋。冬至坚持了2天，就有点坚持不下去了，本想说两句软话让师傅允许他放松一下，谁知道昨天晚上看小说忘了时间，把龙参给惹恼了，这下还不知道怎么哄回来，他也不敢再提偷懒的事，只得老老实实过起苦行僧一般的生活。冬至提着长手剑刚上天台，就看见刘清波和柳四两人也在。刘清波看到冬至就翻了个白眼，也不打招呼。自从得知冬至拜师之后，他现在看见冬至都是这个样子，冬至也习以为常了，比起之前动不动就开始嘲讽，刘清波已经算是有所留情了。 我们正犹豫要去1组还是2组的地盘练习呢，你就来了，领导找你谈话没？ 冬至知道这几天上面在找人谈话，虽说去哪里实习由不得大家选，但出发之前据说会把每人的分组都定下来，到时候除了受分局管辖之外，还要受总局领导的观察。 还没有，不过我应该会去2组吧。 不过现在进哪一组并不意味着考察期结束之后还能留在哪里，如果领导觉得你不合格，该提还是会提，有些进不了总局的就会被分配去分局，毕竟分局的事情更琐碎，更需要人手。柳四想来2组，据说已经得到了龙参的首肯了，如无意外顾美人和巴桑应该会去3组那边，刘清波拜师不成就转而去了1组，这些都在众人的意料之中。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李应，他父亲李瑞本来是吴炳添之前的1组组长，而他出身茅山，按理说也应该去1组，谁知道他却主动找到宋志存，提出想去3组。宋志存自然巴不得有这么一个精英加入，当即就同意了。许多人都觉得李应这是要美人不要江山，见池半夏去了3组，也不忍心跟女朋友分开。不过冬至认为1组强人辈出，他们这一届又有了刘清波和张松的加入，李应就算再出色进去之后难免竞争激烈，所以他选择了3组，反倒更容易出头。 说的也是，你是龙局的弟子，肯定要去2组的，我多此一问。 柳四虽然也羡慕冬至能拜龙参为师，不过仅仅是羡慕而已，毕竟他柳树成精也有自己的修行法门，拜不拜师都是锦上添花而已。刘清波听见拜师的话，忍不住又翻了个白眼。冬至邀请他，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练习？ 3个组的练习场地不同，刘清波确定了去向，拿的也是1组的门禁卡。 冬至和柳四都是二组的。 哼，算了，免得别人误会我想偷学你的东西。 他头一扬，率先刷卡进去。冬至和柳四面面相觑，也相继刷卡进了二组的场地。 听说明年世界交流大会参与人员的数量会比往年更多，这样看来我们应该有机会。 他见冬至茫茫然一头雾水，不由奇怪， 难道龙局什么都没跟你说？ 这两天我都快要被操练得死去活来了，哪里有空关心什么世界交流大会。 这个交流大会就仅仅是各国术法交流吗？ 一方面是现在世界流通日益频繁，不单东方的妖魔会跑到西方去，西方被通缉的妖魔往往也会跑过来，这是为了加强各国情报交流而设立的。另一方面，应该就是各国的修行者进行交流切磋了吧，毕竟各自都代表国家，肯定都会有胜负心和荣誉感的。听说会有试炼比拼，前三名奖金优渥。 奖金还是其次，谁也不至于把那点奖金看在眼里，但优胜者对以后的升迁，自己的知名度肯定会有大大的好处。哪怕是个人参赛，到时候扬名世界，不愁名利不跟着滚滚而来。 咱们这边不允许民间以个人名义参赛，都要通过特管局，到时候以国家的名义出去。每年特管局会给局里和民间分配一定的名额，据说吴局和宋局当年就是分别在比赛里崭露头角，打出风头，后来才一路平步青云的。 哦，那龙局呢？ 没听说龙局去参加过。 冬至没想过凭借这个升官发财，不过能够去见见世面，跟各国修行者切磋，倒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最起码对提升自己也有好处。但既然他这么想，其他人肯定也都这么想。 筛选条件很严格吗？ 明年年底才举行的大会，应该要明年年初才会开始筛选吧。我也是这两天听一组那边的人说起才知道的，如果想去应该就得加紧练习了，名额不会太多，咱们这一届又精英辈出，肯定不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去。 我龙身的弟子怎么说也得争取到一个名额才是，不然就太丢师父的脸了。 想及此，修炼又来了动力。这里的空间是用术法无限延伸扩展的，别说容纳柳四和冬至两个人，就算再来几十个人依旧宽敞。柳四绕到前方山坡后面去修炼，冬至则在瀑布边练习步天罡步法。龙身的确很忙，今天的会议都凑到一块儿了，有上面的座谈会，局里的碰头会，还有安排新人的临时会议。中午休息时间，他回来拿水杯，就发现办公桌上多了本书，有关部门降妖除魔事件簿，作者东东枪。龙身微微蹙眉，拿起来翻了几页，里面用简笔漫画的形式描绘了有关部门的日常生活，还有斩妖除魔的片段，里面隐去了特管局的名字，直接就叫有关部门。主角名字也没用真人姓名，连案子都改头换面，不算泄露机密。书本中间还加了张纸条： 师父，这书快上市了，作者是我，我打算把稿费捐给局里，以后作为阵亡同事的抚恤金，略尽一份绵薄之力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笑脸 后面附赠了一个笑脸，旁边还有个羞答答的卡通小人。龙身把书合上，从抽屉里拿了份文件，抄起水杯就要出门，动作一顿，顺手又拿起书，把里面的纸条翻出来收进抽屉，将书一并带走。很多人以为大佬们位高权重，每天也一定高高在上，端坐办公室远程指挥就行，但特管局不是这样。上回新人实践，两位副局长同样要亲自带队再把人给带回来，虽说折损伤亡在意料之中，然而作为领导，龙身和宋志存依旧受到了批评，还要写检讨报告，这些都是冬至他们所不知道的。 日本那边已经把东西送过来了，上面让我们早日把藤川也送回去。哼，咱们这次拼死拼活 还折损了两个人，我真想把那龟孙子留下来，永远不让他回日本去。 吴炳天缓声道： 哎呀，我也不想让他回去，但这是上头的命令，而且这次我们提出的条件他们也都答应了，再不履行承诺的话怎么也交代不过去啊。 这件事其实已经有了定论，今天不过是例行再提一下而已。宋志存点点头： 知道了，等上面手续下来我亲自走一趟吧，把人押回去，免得中途再出什么变故。 那就辛苦宋局了，有你带队肯定稳妥。 蒋局长只管抓大方向的精神文明建设，这种具体的业务分配他向来不插手，也插不上手。见话题告一段落，笑道： 新人们的去向分配是不是都定下来了？ 吴炳天递上一份表格： 差不多了，这是个人的安排，您看看。 哦，怎么没有一个留在总局啊？ 这是我们三个探讨之后的意思，是觉得与其将他们留在总局不知民间疾苦，倒不如放他们去各地分局办事处，身在第一线才能深入了解大案要案呢。 蒋局长点点头，反正他是甩手掌柜，当然没什么意见。 行啊，大概什么时候走？ 下周就可以去报到了。 哦，他们好不容易回来，下周也太赶了吧。这样吧，干脆再延长一周，走之前啊，办几场座谈会啊，咱们也好对年轻人多勉励勉励，督促督促。 众人这一听就知道，老蒋一定是演讲的瘾又犯了。自打他上任以后，每逢过节都要开会发言，而且不说上半个小时绝不罢休。大家总算是体会到老蒋这个开会局长的称号是怎么来的了。局里来来回回也就那么些人，蒋局长再爱开会也不可能把大家成天都喊到一块儿来。好不容易来了一波新人，怎么能轻易放走呢？吴炳天也不想在这种小事上跟局长对着干。 那好啊，上回他们入职的时候没有好好聆听您的教诲，这下有机会了，以后天各一方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少，现在能多听几次，他们也能多一些经验心得呀。 可不是，年轻人就得好好鼓励啊！这些孩子还年轻，又是国家精英，难免心高气傲，得让他们走得更慢一些，步子别迈得太快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